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第十一次泛国民行动1月7号在南朝鲜全境展开。这一天的行动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，有64万5000多人参加。参加者表示要求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，要求朴槿惠、黄教安卸任，要求宪法法院尽早决定弹劾等。